周末了，车可能会比较多，不过您别着急啊。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厨房秘籍，我们要说的是怎么做素菜。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联手深入报道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十项天坛奖项，七位国际评委，八年匠心积淀，全民电影狂欢，最近距的影人对话，最精彩的佳片推荐，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记者携手为您送达。北京国际电影节，共享资源，共赢未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周末愉快，我是王维。 是的，是的啊。刚刚也听到了啊，这是我们这个北京文艺广播转播北京国际电影节的一些预告。 是 啊， 因为以前年年我们都会转播的。 没错，没错。而且呢，这一次的电影节啊，开幕。感觉就像是昨天刚刚开始， 是时间过得真的是很快。 其实战线拉得挺长的，之前有北京电影国际电影节的一个展映活动， 有 好多优秀的影片全都在电影院里，您能看到。哎呀，那抢票抢的真是抢不着。这马上啊，一转眼，本周日也就是4月22号的时候就已经举行闭幕式了。而且呢，十大的天坛大奖也将逐一揭晓。从当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呢，我们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 将全程转播电影节的闭幕盛况。转播期间呢，将连线闭幕式的各个环节的主创，而且要介绍一下闭幕式的具体情况，以及电影节组委会的相关负责人呢、知名电影人呢，介绍一下本届电影节的亮点。届时呢，独立的影评人小爱也将做客北京文艺广播的直播间，为大家带来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独家点评。欢迎各位在本周日22号的时候晚上的8点到10点关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了，也关注北京国际电影节的闭幕仪式。 好了，因为我们每每到了周末的时候都会请一位资深的业内行家， 是 为大家介绍一下在家里特别容易上手的一些简易的菜品。 对， 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也不一般。 哎呦，就绝对厉害， 是 这属于京城做素菜来讲头把交椅。 哦，真的。 第一， 那他看身材不像做素食的， 就是说明吃素也挺营养的，而且他关键是吸收好，吃什么都长肉啊。 来来来来，隆重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位，应该不能算新朋友了， 老朋友， 是老朋友， 绝对老朋友了， 是 我们的京城名厨赵斌斌哥。 大家好，主持人好。 那你原来没有定位做素食素餐吧？ 没有没有，现在也没有 啊。现在也没有。 对。 哎，那你最拿手的一道菜是什么？别说素食的。 红烧肘子。 他脑子里一直在过。对，看来最拿手的菜很多。 原来特早的时候，那都应该是大概反正3年前吧。第一次出去探店，或者说学厨，就是跟斌哥学的 啊。你不是跟刘鑫一块儿吗？ 跟刘鑫是学的这个西餐， 西餐啊， 跟斌哥学的是素菜的制作。 哇、哦， 当时学了一道菜特别简单， 拍黄瓜， 那， 糖拌西红柿。 西红柿原料是对的 哦， 哎，但是比糖拌西红柿高级多了，而且大家在家里边，我觉得5分钟您就能做得了， 啊、真的。 对， 那这样啊，赵师兄，你先别完事儿啊。让他复述一下3年前跟你第一次啊学习的这个，他还记得住记不住？ 他记得住，我记不住了。 反正你就听我这做法，你觉得好吃不好吃？ 对， 行 不行？能不能吃？好吧。 好。 准备的东西非常简单，一个是桂花酱 啊，桂花酱 哪儿都能买着了，还有就是小西红柿， 小的 圣女果 啊，现在可多了，超市里。 对对对，洗完了之后，在那个底部开一十字小口，口小点啊，然后煮上一锅开水，等水开了之后，西红柿下去，马上皮儿就翻开了，赶紧捞出来，然后慢慢的把这皮给它剥了。包完之后，接下来把桂花酱放在一个密闭的容器里，没过这个小西红柿，放在冰箱里一晚上，第二天您就可以吃了。 哇， 冰冰的，酸酸的，甜甜的，又有那桂花的香味儿。现在稍微有点热，而且您吃点这个西红柿就当吃水果了，特别好吃。我当时就问他，我就吃这个特别好吃，我说哎，兵哥你教我做这个呗，他就跟我这么说的。 哦， 不知道有没有他留一手啊。 啊，他肯定留了， 我觉得也是啊， 是， 反正是特别好吃。 这道菜叫 桂花西红柿。 有没有更美一点的名字？ 桂花小番茄。 你加个小字就冒充可爱，是不是？ 对啊，越小越懵嘛。 好好好， 哎，我这做法行吗？ 行，没问题。 是不是对的？是不是对的？ 辣了一点点，就是要从热水里掏出来以后，我们一定要马上放进冰水里， 哦、放冰水， 放冰水，这个你辣了。哦、为什么？ 哎、对对对，忘了。 因为让它激的时候，它不能过软，过软的时候，因为长时间泡，它这个就塌了。我们要保持它的饱满性出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小的细节。 哎。你看，简单 吗？简单吧， 是是是， 我忘了，我在家做也是这样。 好， 我一到夏天就这么做，而且它那桂花酱你是可以反复使用的， 嗯， 就是你不是说我用完一次我就扔了，直接你第二次还可以用。 对 对，特别好，建议大家在家做做，非常棒。 好，那今天赵斌来呢，我们主要跟大家说的就是素菜， 哎，素菜 素食， 对。 可能有很多的人对素食可能有一些误解啊， 啊， 就可能觉得啊，素食它肯定就是啊拿豆腐或者拿什么用不同的方式做完了以后，但是为了能够达到肉的效果，得多弄油啊，多煸炒啊，最后弄出来口感跟那个带油带肉的是一个样的，是吗？ 不是，它这个其实。素食对我们来说，我们叫素菜，因为它里头分了很多的种类跟解释。当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不加肉，就它就叫素了。 哦，但是油不算是吗？ 油不算。 哦， 因为它只是说种类来说，因为怎么说呢？这个其实我干素食呢，可能还是感谢我第一任就是做素菜的老板，因为他没有他这个机遇，没有给我这个机会的话，我也不会。那时候我也是一个酒店的厨师，但是呢，我希望喜欢一些挑战，因为老人家说没做过的嘛，那我就想去做做，做成功了就成功了， 嗯、 失败了没问题，以后再起来嘛，对吧？人生都有这种经历， 嗯、 但是没想到做一旦做这个素食以后呢，可能就比较顺畅一点点。 嗯， 但是除了现在素食啊，荤食我也做。我觉得厨师嘛，你就把菜做好，不管荤素，这是你的本质跟责任，也是你养家糊口的一个手艺。 特好，特别好。 对， 我怎么觉得赵斌一来上节目，比刘鑫一来我心里踏实 多了，是吧？ 不踏实 哦，他本人人就踏实。 是是是， 对，实啊， 是。 哎， 其实今儿他有事儿，他要来了，我就不来了。 好的好的好的，那这样吧，咱们开门见山先考赵斌一个吧。 好啊， 就是在素餐素食里头你最拿手做的是素肘子吗？ 没有没有，那做不出来。其实作为那个比较成熟的菜品吧，几张豆腐啊蘑菇啊都可以。 嗯， 没有，它没有一个特定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东西在里面，因为它的分化比较广，但是它只是在于蔬菜。大油蛋白的那豆制品，完了还有一个是菌类，就这三大类里头来挑选、 嗯。有好多朋友都觉得素食是什么呢？就是用这些素的东西啊，然后做出来肉味儿或者做出来肉形，这就叫素食了。我不知道你怎么理解呢？ 我觉得是这样，最原来的最早的素食呢，可能是他们是手艺人，他是因为比如说你像最早的功德林，对吧？他们确实是拿手工去做的素食，比如说做海参，他是拿那个紫菜。完了后呢，还要拿土豆，完了做成海参的模型里面磨的压制，而且去烧。但是现在都是半成品了，它就没有失去那种意义了。而且呢，原来素菜呢是那种手艺呢，它是什么？它是靠人工去， 但是现在呢，因为人工贵，而且呢，这个假如说它成本又低，它卖不成价钱，所以就好多东西，不管是荤菜也素菜也好，它就慢慢就吃出来，因为它没有市场价值了。 嗯， 哪个老板开这东西，他都是想赚钱的。 嗯， 嗯 一旦你不赚钱，虽然你这手艺在大家认可是不错的，它起不了一个赚钱的机会，那肯定老板就会舍去，厨师就会放去，因为现在好多跟荤菜一样的好多菜都流行，都失传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在市场上不定型，而且不大家认可，在于它的工费工大。完了呢，利润薄，所以呢，就慢慢就淘汰了在市场。 明白。哎，那在素食里头分一些流派吗？比如说在咱们吃的哈，人一说哎淮扬菜，啊一说山东菜、川菜，那素食的这个有吗？ 其实素食有，但是呢，就是我个人而言啊，就是从素食到荤，就是素菜到荤菜之间，它会有一个过渡。我们叫什么？我们叫蔬食。它所谓蔬食就是所有的只要把肉去了，所有的那个蔬菜也好啊，葱姜蒜也好啊，都会去那个什么，都会去用，所以它我们叫蔬食。蔬食完了后是什么？是仿荤素食。仿荤素食是两种方法，一个是手工制成，就是刚才我向你说的那些东西，一个是加工制成。那加工制成，比如说我们去外头买的素鸡啊、素鸭、素鱼，那这些东西它就是半成品进程，用大豆蛋白跟花生蛋白，还加了一些其他东西去那个制作而成的，这是工业化生产了。再一种呢，就是斋呢，可能是在素食里的行业呢，我们叫净素，也是最境界最高的，它是去了大五荤、小五辛，完了只能用姜、蒜呀、洋葱啊这种韭菜这种辛辣物品的都不能用。完了后呢，你要能做出更好的口味，那就觉得我觉得就是到达顶点了。 嗯，就是看着就怎么说呢，看着是平淡无奇的一块豆腐，但里边其实融入的味道特别多。 对，其实好多人，你看我们有原来去别地去吃菜，人说你家豆腐好吃，说这吃出牛肉味儿。其实我跟你说，豆腐就是豆腐的，它吃不牛肉味的。一旦吃牛肉，它肯定会有一些类似于香精的东西或添加物进去。本身很好的东西，我们吃的清淡嘛。作为厨师来说呢，我们做菜很简单，不管做热菜、那荤菜也好，素菜也好，我们厨师就像一个红娘， 嗯， 我们去给食物任何去搭配，让他们成为那个一家子， 嗯、 那这个菜就会完美、 嗯。 那只是在于它的量，它的一个主宾、一个次宾、一个量少，就是家里我分配谁说了算，那可能就是多点量多点，谁说少说了算就是量少点。完了呢，以物借物，以味借味，让他们拿自己本身的味道去衬托另外一种味道，让提高最终的是主菜的味道就 OK 了。 嗯，赵师傅曾经参加过很多很多的比赛， 对， 很多的评委都说哇，斌哥用这种食材竟然做成这样的味道，简直是惊为天人。很多的评委都这么说啊，我觉得他的素菜可能已经达到他刚刚说的最高的那个境界了。但是今天啊，我觉得咱们是这厨房秘籍得让大家能够去接受、去了解，而且自己能动手尝试的。所以今天我觉得两方面，一个呢，咱们介绍一下刚刚你说的蔬食，用蔬菜怎么能够翻花的做出来好吃的味道。比如说现在咱们拿着蔬菜，比如说那个什么空心菜也好，西兰花也好，除了蒜蓉要不水煮，其他好像也不知道有什么更多的做法了。 对， 今天让斌哥来教导我们。还有一种呢，你可以拿你曾经获奖的那几个菜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是怎么创意的，对吧？然后整个的流程你都用了什么东西，让我们感觉一下你的技艺非凡。 不是这个 怎么样？ 这个是餐厅做东西，我们有时候也是被逼的。为什么？你不好好干，老板不给你钱，不给钱 钱钱的，真是， 这是养家糊口的东西，你知道吗？ 太市场化了，你看看啊。来，今天咱们就分这两个。另外，我也觉得也别光聊素的，对吧？饮食要搭配，合理搭配。他做那肘子呀、扒猪脸儿啊，啊，巨好吃。 天哪！ 也给我们分享分享怎么做这些，好吧？ 行，没问题，没问题。 一个著名的素菜厨子背后原来是一个荤菜厨子， 结果他酱的那些肉特别棒 啊！ 我觉得是厨师两极分化会更好，让大家会更记住你，知道吗？单一产品的话就是印象不深。 来来来，那这样吧，咱们每一节让他教大家做一个、 啊、行， 而且这个呢最好在家里咱能实现的，行吧？ 行，最好有什么？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们有互动平台嘛，要关注。问什么东西的话， 对对对，可以 有，接着会按他聊就会更 好。但是我们听众是这样的，就是先要听我们抛砖引玉，人一听哎呦不一样，嘿，说的挺好的，瞬间就都开始了，你懂我意思吧？ 你放心，现在大家都还没回家呢，回家翻开冰箱一看，哟，三根黄瓜，来，兵哥给我出仨菜，对吧？ 仨菜，仨菜还都是素的， 哎，你怎么办？对不对？你既然素菜大神，你怎么办？对不对？就靠你了啊！一会儿大家都翻翻冰箱啊，看看家里边有什么素菜啊，你想吃的，让他给做一做，好吧？行吧， 没问题。其实我就是一厨师，这大神都是你家的。 来来来，先这节先教大家一个吧， 先来一个。那、 你点 做什么呢？ 哎，这样，因为今天这个节气啊，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 谷雨。 对，谷雨之后，大概在五月初的时候。夏天的第一个节气就开始了， 立夏了。 是的，在谷雨的时候呢，南方跟北方就是吃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南方，就是谷雨这时候很多都开始采茶了，而北方这个时候吃香椿，就是这个季节啊开始吃香椿。而且都说了，在谷雨的时候应该尽量多吃点含维生素 B 的食物。 嗯， 因为这个时候你比如说会有花粉过敏啊， 嗯， 包括可能对神经有一些刺激作用，所以要多吃维生素 B 的。当然这个只是后话啊。香椿， 哦， 够香的，够春的。怎么吃？ 对啊，怎么吃能吃的不一样。 香椿我一般都摊鸡蛋。 对，一般情况下炸香椿鱼儿，摊鸡蛋， 摊鸡蛋， 也就最常见的， 就是因为它过油好吃嘛。 对啊， 是吧？ 你来不一样的， 这太多了，我就不知道你当是怎么去做，你知道吗？ 没关系啊，荤的素的都可以， 是吗？ 只要拿这个香椿做完了香就行。 这样吧，一个香椿，咱来一凉一热， 哇， 行， 是吗？ 啊，你其他食材随便搭配，行不？ 行，没问题， 看吧。 那香椿最简单，香椿拌豆腐。 No， 这种我都会做的，不能做。 不，你看是这样，你味道可以出来，但是呢， 它做的不一样。 对，但是有的形式是不一样的。 有， 因为我们从香椿讲，其实香椿里呢，我们最早的，你吃的是你生吃过鲜的香椿吗？ 还真吃过， 嗯， 真吃过。我去过香椿园， 对， 整个我就从树上摘下来。 对，因为什么呀？香椿刚摘的时候，在一小时之内你是可以生吃的， 嗯， 你知道吗？但是过时间长了以后，它里面就有叶酸在里面，那个就不能生吃，一定要不是草酸，一定要什么？用那拿水去焯一下， 就吃的涩的，就是那味儿。 对，因为它要会进行氧化， 嗯， 知道吗？因为而且呢，我们做这个香椿豆腐呢，可能家里头呢，我们就是哎一拌就完了，不说你切成丁儿也好， 嗯， 但是你要是会有情节在里面的话呢，我们先少一块那个北豆腐。把北豆腐拿纱布给它裹干了，就是挤一下，把里头水分挤干。挤干了以后呢，它的那种豆腐那种强硬化的那个口感会更好一点点。它不有不含水了吗？对吧？我们还是正常，比如放点香油，放点盐，放点味精，把这个香椿焯好水，剁碎了一拌就行了。但是呢，出来形状呢，我们在有兴趣的时候，我们可以什么拿两个小勺，在家里吧，看电视也玩也好，做成橄榄形，你知道吧？做成橄榄形放在一个圆盘子里，那你这种。放在当你吃的时候，这种情绪化跟一些就是你自己这种看颜色啊形状，你都会比较满意一点点。这就是什么有兴致的，那要没兴致什么呢？就是什么，我就把豆子抓碎了它，我放在一个碗里头，上头铺上香菜，再插小花，就跟一个 铺上香菜是吗？ 不， 香椿啊， 对，香椿上方上就跟一个草地是一样，它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就是每种情绪会在里面，你能把你自己这种菜。能做的就是让你自己满意，让别人有点新颖。每吃同样口味，吃不同点，这是最好达到的目标。 哎呀，哎，你看 还行啊。 他也说不一样了吧？ 对对对，是不太一样。 而且人家这种搭配和摆盘的方式漂亮。 对对对， 对吧？ 而且，哎，我有一问题，哎，香椿我有时候也调啊，就拌着那个豆腐吃。但是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是香椿质量问题还是什么，那香椿味不是很足，怎么回事？ 对，香椿质量问题，因为香椿我们看你有绿色的，有红色那种，你知道吗？它的质量跟它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像作为香椿来说，你别除了凉菜那个热菜炸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做主食，就是拿做香椿饼，拿它跟玉米面。 嗯， 然后呢跟鸡蛋混在一起放在饼铛上或者加锅里煎，两面煎熟了也特别好吃。 哦， 就是你自己的兴趣爱好，看你是要干什么。你是拿是拿它做一个下酒菜也好，是拿它做一个主食能冲击那个腹部肚子的饥饿也好，就是都不一样。 大神就是大神。刚刚我就点了一凉菜一热菜，你还给我加一主食。 是吧？ 没，我刚刚就说是俩凉菜，没说热菜，因为热菜太简单了。不管就是只能说白了，炒鸡蛋也好，其实烧东西烧豆腐也可以烧， 哦、 香椿烧豆腐也可以烧。 嗯， 但是呢，就是什么，就是那个，就看你的喜欢的味道是什么样子。 嗯，哎，那我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因为香椿炒鸡蛋这个大家可能都会做啊， 对，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炒鸡蛋的时候，老是那鸡蛋吧炒的有点老了。稍微你要炒的轻一点吧，总觉得那香椿熟没熟啊，味儿出来了没有啊，这我怎么去解决，能够让那个鸡蛋更嫩，香椿味儿也挺足。 一般香椿足的时候是什么呀，我们是焯完水以后放凉水里激一下，第一是保持它的颜色，第二是说剁碎它，它就可以，它就切，别剁，只顶刀切，越细越好，它的味道很足，因为它的粒面是广嘛。再说嫩呢，我给你加一小绝招，什么，把鸡蛋里头稍微加一点凉水， 哦， 知道吧？加一点凉水以后呢，再加一点点生粉打混合它以后，再去做，它的口感就很嫩了。你要想吃老的，就不用打水，直接煎，做成餐厅那种饼。你要想吃炒的话，就加点水，加点生粉。 嗯，一般五个鸡蛋几碗水啊？ 五个鸡蛋估计有个50克到80克水就差不多了， 那也没多少啊。 对，不能太多，太多了你就跟蒸鸡蛋羹了，你就成不，你想方都成不了馅儿，你知道吗？你这是下套了。 好啊，这个你在介绍的时候，好多人都在问你问题，真的啊。你看这个，有的说，哎，小花居说了，这一下就指点你的命脉。我跟你说，大神教我做趴猪脸。还有一位啊，这是公相似说了，我家里的锅特别小，怎么炖猪头呢？可以把猪头分成小块炖吗？ 还真不行，因为这个趴猪脸呢，可能南方啊跟北方有，北方的淮扬菜里有一个趴猪脸，它是什么？就三头嘛，对吧？狮子头、鱼头跟那个猪头，但是它是去骨的。北方呢，因为是什么？因为是豪爽豪气，所以它就不能去骨，一定要带骨。 嗯， 一般一个猪头大概14斤左右，我们呢用一半，就是给它砍中间皮，砍成一半，那一半也要7斤左右，带骨的话， 嗯， 反正基本上是应该6到8个人吃完的。 嗯， 天哪！ 所以你要看没有那种大锅的话， 对对， 是真够呛。 在家里做没戏。 对，其实家里可以做，我们都要家里做的话，就是得买一个大点的桶。因为它所有东西要浸泡在这里面，你才能做呢。 明白，就像食堂里可以免费盛的那个蛋花汤的那种桶。 对，而且要高，因为它的立面高嘛，你要一定要把它浸过去。 好，一会儿再教我们怎么做啊。这我觉得甭管是趴猪脸，您不做趴猪脸，我们买点五花肉，按照趴猪脸那做法做不也行吗？ 那不行，味道不一样。 嘿， 味道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肉的那个位置不一样，油脂不一样，那你做出来的香气都是不一样。 没事，大神炖五花肉也是特别特别好吃啊。 我吃五花肉还行。 哎，好嘞啊，今天是赵斌师傅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今天咱们主要是聊一聊素菜，当然如果您实在想吃点荤的也没问题啊。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 专业级全场和高端 SUV 全新 Jeep 大指挥官，以7人 VIP 商务舱为设计理念，搭配纳帕高级真皮材质座椅及全方位人机智能交互系统，惬意享受人生大场面。售价27.98万起，至北京车展 W4 展馆品鉴。 哎，老伙计，五年了，是时候说再见了。2018年换辆好车，对自己和家人更好一点。 花更少的钱买个高端二手车吧，享受更好车生活。买卖精品二手车就到北辰亚市上车天下精品二手车广场实体店，一年3万公里质保，110项检测，90天可退，24小时试驾体验，先开后买更放心。热线400-133-5858。 雄心复苏的季节，进口专业级豪华 SUV 全新 Jeep 大切诺基开启超低首付，或3年零利率金融聚会，更有2万元置换补贴， 一步到位，豪华升舱，详询 Jeep 经销商。 四月十日至五月三十一日，北京平谷国际桃花音乐节，欢迎您。 春天到，雪儿造，踏青郊游春光俏。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日子，也是您户外运动踏青郊游的最佳季节。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春暖花开，与家人一起外出，享受美好时光吧。 八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Dream is to become an ambassador. So can 让孩子自信飙英语，力布英语。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这时段的旅游城市天气预报呢，我们要请出北京市中央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郭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郭老师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您好，周末快乐。 哎，你好。 哎，那接下来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吧。 今天夜间到明天，就咱们北京来说的话，这个天气的焦点就集中在这个降雨和明天这个降温上。首先说说这个降雨，这个预计今天后半夜，这个本市呢是自西南向东北将出现一次降雨天气过程。并且呢是由于昨天到今天本市这个气温都很高，积累了一定的这个能量，在降雨开始的时候呢，部分地区可能是有一个弱的雷电的活动。那么预计这个降雨的结束时间呢是明天晚上。整个的这个降雨的这个过程，降雨量是一个中雨的量级。南部地区，尤其是这个东南部地区的这个降雨呢，可能会达到一个大雨的量级。总的来看呢，就是主要的降雨是在明天的白天，所以明天白天不是太适宜大家的出行。如果不能这个改变计划的话，那就是一定要注意防雨，并且要这个添加衣服。因为明天这个降雨的同时呢，还是有大幅度的这个降温。我们就一起看看这个今天到明天这个气温的变化情况。今天南郊观雁台的最高气温是达到了一个 29.8 度，这是出现在这个今天这个下午16:14，这是今年气温的一个新的高度。那么明天的这个最高气温预计就只有16度了，这个气温的下降幅度是多达差不多14度，是这么个样子，是吧？而且明天的最高气温出现的时间呢是在早晨，之后呢是随着这个降雨的持续啊，这个明天白天的气温会慢慢这个再降低一些，加上下雨，这个空气湿度变得很大，又有这个偏东风，这样的话感觉这个天气一下就变凉了很多了，要注意这个添加衣服。好在呢就是周日的时候，这个雨就停了，气温呢也开始回升，降雨过后呢这个空气也变得不错，这样的话对大家的出行还是比较有利的。那么今天晚上这次降雨天气过程呢，除了会影响到华北的绝大部分地区以外呢，还会波及到这个河南、山东、这个江苏和安徽的一些部分地区。就华北地区来说，就是河北的中南部，这个保定、石家庄啊，以及这个唐山、秦皇岛和承德，降雨呢比北京还会明显一些，这个局地可能会出现暴雨。其次呢就是山东的这个山西的东南部和这个天津的这个西北部，雨呢也会比较大一些。另外就是河南的中北部，山东的大部分地区，安徽和这个江苏的北部，都会受到这次降雨天气的影响。这样的话就是说双休日的话，这个上述地区呢先后都会有降雨和这个降温天气。请大家呢是要注意这个防雨和添加衣服吧，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那您能告诉我们一下，像北京的话，西北部山区的降雨量会很大吗？ 西北部山区，咱们这个就是相对来讲呢，就是北部比南部呢是要小一点， 这个西北部山区有可能是一个小到中雨这么一个量级吧。 嗯，好的，谢谢郭老师非常细心的介绍，感谢您。 嗯，好， 再见。 好，再见。 再见。在这里呢，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在明天的时候呢，会有大面积的降雨出现，所以呢，在周六计划出行，尤其去山区出行的朋友们，驾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三十又三十，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学院路的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的由南向北，还有建国路四惠桥到西大望路的由东向西，西直门北大街的西土城路到二环的由北向南，以上的路段平均运行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哎，今天呢我们和赵斌师傅我们一块来聊一聊素食啊。其实现在吃素餐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啊，有的朋友就跟我们推荐了说他们觉得还不错的素菜馆子，高山杜鹃说了现在北京最潮的素菜就是素西餐，比如说今日美术馆的那个 Rot Pop。 嗯，对， 你知道吗？ 我知道， 真知道， 真的， 真知道啊！而且说那一点呢，是跟国外最流行的素食西餐是一样纯素的，没有蛋和奶，而且老板是国外的留学设计师，在北京的很多老外都特别喜欢去那儿吃。嗯， 对，他这店挺在西餐来说是比较做素食挺有名的。 素西餐，嗯，它是怎么个意思？ 就是西餐的手法，西餐制作方法， 就是牛排也是用豆腐做的。 他应该没有牛排。他有牛排， 鲍鱼也是用的猴头菇做的。 他不会卖鲍鱼了。 不，那比如说小胖人去说，我来个汉堡。 对啊，里头加蘑菇，他拿那个蘑菇做成牛排的样子。 哦， 哎，但是他没有蛋和奶，比如说意大利面，那怎么弄啊？ 哪个？ 他不弄蛋，那怎么弄啊？ 他不卖了呗。 赵斌说没有这个菜。 对，不卖了呗。 那边都有什么好吃的？我没去过， 哪个 说说呗。就这什么 Rot Pop， 它就是以西餐沙拉拌菜啊，还有一些东西，比如说煎的、烤的。其实西餐做法很多种。 嗯， 我的那个亲爱的侯老师跟教育我们，西餐的烹饪手法呢就两种，一个是干烹，一个是湿烹。它不像中餐的那个烹饪手法那么好几十种那么多。 嗯， 而且呢，西餐呢只是它在于它的运用上面会有一些讲究的了。讲的道理，我觉得每家店跟每家店都有特长。你像五道营还有一个叫那个也是叫我们吃素吧，叫 Vegetable 好像是，他也是做西餐素食的。 哦， 但是挨着他旁边，就是我认为现在是北京市应该是从环境来说，还有从他的口碑来说，可能是最好的，就是叫金兆尹的，他的人均消费应该是也可能会在500以上的。 对对对，他很老牌了。 对，他是09年年底开的。 你是说他是说的雍和宫那个？ 对对对 对， 雍和宫那个，雍和宫那个，他就比他环境，因为他就做地理位置好嘛。你像现在北京素食里中餐的，比如说你像夜宴菩提，完了后你像那个 莲花空间， 对它的整个的它东西都不一样，每个店后面有、嗯、每个店 就是都有各自的独特的拳头产品。 对对对，没错。因为你像我们现在我自己也在开素食店嘛，就是刚才下面说那个莲花空间，在国贸啊跟金融街有些，但是它属于商场店嘛，它的商场店的出菜形式就跟我们作为马路边或者作为一个实体的，就是一个有氛围的地方出菜形式都是不一样的。 哦、 但是呢，最终的味道可能是把控是每个店有每天自己的特色在里面。 对对对对， 嗯。 对，那些咱们单聊啊，这一节咱们借着上一节没说完那个接着来呗。 哪个？ 爬猪脸啊？ 好爬。 不， 真做爬猪脸、啊。 我是替小胖说啊，因为每次无论是各位大神啊、老师啊来，小胖永远说素点吧 啊、 嗯，说点肉的吧。 对对对，今天我一听素的，我都不愿来，真的。但是，一听是你来， 可以荤素搭配， 还可以。 荤素，一荤素。 所以我就说荤素搭配。这样，爬猪脸在家可能不太好做，但是你可以介绍一下大概是怎么做的。我们出去吃也吃个明白。 对。 我们做这个大概的时间，那可能这个一个猪头的话，可能大概需要得到5个半小时。 嗯。 我。 是为什么？因为可能北方就是什么呀？我们配啊，比如说一个猪头，我们会配北方的那个大饼，而且是那种用鸭油叫来的比较酥人家的。完了配点酱，完了配上生菜，配上黄瓜，配上辣椒，就是让他把这个肉卷在里面吃。那可能你那个饼本身就很酥脆，完后呢，五花肉里头会有那个脂肪在里面，它里头比较软糯，而且你吃到完还有里头，比如说你配黄瓜也好，配尖椒也好，它就那种黄瓜的清香味，尖椒的清香味混在一起是非常好吃的。 嗯， 而且这个猪头做出来以后，首先一点最麻烦的是我们要一个一个去先烧。它不像说我们做锅里可以烫皮，它必须拿火去燎，把它的猪耳朵呀，完了鼻子呀，还有眉毛、眼睛这里头细的汗毛全部要烧掉。 嗯， 完了后呢，再去拿那个，比如说我们拿钢丝球，一定要因为脸皮厚嘛，对吧？脸皮厚，我们要拿钢丝球呢，一定要把它擦上的那些毛都擦净、擦干净。 嗯， 完了去拿水煮，煮的时候我们先上第一遍色。拿那个红曲米，因为色素不让它不够嘛，我们先拿红曲米煮一遍，煮一遍后然后上色以后，那我们就会放进锅里头，完了加入热热的就是香料啊、调料啊，完大概是煮2个半小时，煮2个半小时以后呢，完了我们要先再让它在这个汤里头再浸大概3个小时，完了后再煮1个小时。为什么？这是第一入味，第二是看它的那个成色，就是。够不够什么？就是我搁在嘴里拿那个什么，那舌头跟一抿就化掉了。 哦， 哎，你看啊，你是先煮，煮完了之后再焖，焖完了之后为什么又再煮1小时？那是干嘛？ 焖的时候是什么？第一，焖的时候焖的成色是什么？因为我有多和少，它时间不一样，它看看它够不够软烂。 哦， 要是够的话，那我就不用了。那因为猪头大有大有小嘛，猪的质量也不一样。 哦， 你知道，就昨天前天我们在。酒店吃饭的时候，客人有一个问题就问我，就是可能就是说你们家鱼不新鲜， 嗯， 因为我们的鱼都是现来现宰，就是让客人杀完了以后，我们再去做的，我不会说拿后头死鱼做， 嗯， 但是呢，鱼它的品种也不一样，就是同样一个多宝鱼，它质量也不一样，那蒸出来就是有老鱼有坏鱼，它有吃的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但蒸出来口感就不一样，它非说是死的，这东西就没法解释，所以说这个煮这个猪头也是这样，我们最后达标什么，看最后你的成色在里面， 嗯。那最后说不新鲜，然后你们怎么办了呢？ 什么？客人是上帝，客人说不新鲜，我们就自认倒霉， 再换一条， 再来一条， 对， 哦、 或者说这条鱼不要钱了。 哦， 哪家店？明天我再去， 千万别去了。 来来，我们先放松一下啊。龙宇问了个问题啊，正好赵斌也可以提一个建议。他说能推荐一下周六早午餐，早午餐。就是自助啊也行，就是这种不要套餐啊，希望味道好一点，环境也还不错的，大概人均600之内吧，有推荐吗？ 啊，那你就建议您去金兆尹吧，金兆尹它的环境还是不错，尤其这个天气，它尤其是下午茶的时候，它坐在外边，所以晒着太阳空间，它环境非常非常，因为它是大的四合院， 哦， 知道吗？ 人家要早午餐，你能 对啊，有早餐， 知道下午茶了呢？ 不，他早午餐是他。 开门哦，对，早茶是早茶，应该是没有素食了，我没听明白，不好意思。 哎，现在酒店呢，其实很多的早午餐，包括像自助的， 他是问荤的，问素的， 他都行，都行。尤其他问的，他说要自助的，自助人均600以内的，我觉得你就算了，您就不用600以内这个价格，人均的话能去非常好的地儿了。 对 对 对吧？ 对酒店来说，确实是不应该、应该是不错。 你建议几个酒店呗？ 最高层的百悦， 百悦可以， 嗯， 对， 百悦可以。完了后，你要想吃早餐的话，还真 早午 餐就不动地儿了呗、哎。吃完早餐吃午餐是吗、 哎？ 那多了，那中国大也可以， 哎， 对吧？那个香格里拉也可以， 嗯， 加那个嘉里中心也可以， 嗯， 我一般都说是东边点，因为我对东边熟。 而且确实东边的我觉得确实好一些啊、 嗯、 因为我在西边也去探过一个也是五星级酒店，出品的话就稍微的差点意思。我当然说西边你别太、 哎、 就是 香格里拉不错呀， 香格里拉还行，包括像金宝街的那、 啊、 那一溜金融街那边的都还可以， 对对对， 但是再往西边就稍微那个什么点了。所以您可以往东边走一走，或者金融街那些五星级酒店都可以，您的那个人均砍一半都可以拿得下来，没问题的。 对，因为像正常的他们的早餐的话，就是早午餐的话，我估计人均也就在400多元，差不多也算很好了， 就顶上头了，你不可能再高了。 是，然后同路也问了，朝阳区长营这边的素食餐厅有比较好的吗？ 长营那边我还真不太清楚，还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 嗯， 因为现在这个素餐厅基本上开在就是偏远的地方的话，可能它的人均消费啊，还有一些人均就是环境可能不够。 嗯， 一般我们都会选择在城里三环以内啊，或者是那个是最好的选择。 那像离长营比较近的，大家去的也比较方便的，你推荐有哪个呢？ 那只能国贸了呗， 就来国贸是吧？ 对，只能国贸了。国贸那个哪儿那个国贸新开那三期那四层有一个就是 莲花空 间，对。 嗯 啊，莲花空间确实不错，真的确实挺好的，尤其赵斌在的时候特别好。 嗯， 真的，嗯， 没我不在也挺好的，为什么您那个是我跟别人喝一起开的店，再不好就不行了，知道吗？ 好了好了，咱们不说这些了。 嗯， 来，那接下来咱们正经的教一道菜呗， 来呗， 来， 你点我点， 你点 还我点， 来个肉的吧， 肉的吧， 肉的吧， 我也觉得应该肉的。 嗯， 咱吃什么呢？想想琢磨琢磨，吃羊肉好不好？哎，羊肉算了，不行。 这天吃羊肉，发的有点 算了算了。鸡肉， 鸡肉可以， 鸡肉来个鸡肉，怎么样？ 怎么 正好也减肥， 随便 吃看你啊。 你说在家里能实现的 鸡腿 也好吃的， 我们吃鸡腿， 在鸡腿是吧？ 鸡腿， 做凉菜做热菜？ 做热的。 你吃过鸡腿凉菜吗？ 还真没吃过，做个凉的也行，一凉一热吧。来， 你老是买一送一搭一个，这你这是有点不靠谱。 我是为大家考虑，一凉一热，先来凉的。 啊， 还真没吃过鸡腿凉的， 是吧？ 啊， 鸡腿凉的事呢， 不能拌沙拉啊。 对，凉拌我不跟你说了，好吧？ 放。 我的一个鸡腿呢，我们买回来以后呢，首先呢，我们要先给它腌制一下，你知道吧？先腌制好了以后呢，就是搁点葱姜啊、花椒、水啊，先给它泡着腌，去一下它那个鸡的腥臊味。 嗯。 然后呢，我们给它在里头啊，给它片成片，就是把它展开，所谓厚的地方往外展，给它展成一个。大概能平行的一个就是一个跟纸片似的， 就是把它摊开呗， 对， 是吧？骨头要去吗？ 啊， 煮骨头要 去？那你肯定得去骨头， 好嘞， 不去骨这生的，生的啊，不是熟的啊。 哎， 其实你去市场家里不会去骨头，直接市场买 有 去骨鸡腿肉就可以了，知道吧？完了呢，里头呢，可以卷两种东西，第一个是什么？咸蛋黄。咸蛋黄，把咸蛋黄放成一排，拿这个鸡给它滚起来卷成卷儿。你知道吧？第二是什么？香肠， 火 呀！你知道吧？香肠一定要什么？最好是用什么？用广东那种腊肠，因为广东腊肠里呢，它呢里头有酒香味儿，完了呢有咸，而且那个肉质的比较咸甜，会很好吃。 嗯， 或者呢，你用那种，还有一种方法，就用小的那种小的广东香肠，就跟那个子弹那么大似的那种，一粒一粒的，那个也更好吃。你看你怎么样？你家里有什么选择什么样的东西？完了后呢，卷好了以后呢，拿绳儿，我们准备一根就是那个线绳， 嗯， 把这个鸡捆上，完了后呢，包上保鲜纸，我们放到真空里去蒸熟的，蒸熟它以后不要动，放凉，自然放凉，或者你要是着急吃也没问题，带着保鲜纸进入凉水，冰镇凉水让它紧缩一点，等它 凉透了以后，我们把保鲜纸混合在，就是打开，完了切成大概是3公分的厚片儿。完了你按你自己形状怎么去买，因为它里头，比如说我搁天花黄，它就跟一个凤眼似的；那我搁香肠，它可能跟一个龙眼似的。那可能就是里头是深颜色，一个外头是浅颜色，按你自己的情绪码也行，或者没事你拿线给穿起来，自己一个瞪着吃也行。 哎，那这个口感应该是个什么味道呢？ 外头比较，你要是跟咸蛋黄的话，它的外头比较是鸡腿肉比较嫩一点点，但它里头那个蛋黄的香味跟那个沙口会有重合在一起。 嗯， 要是跟香肠的话，香肠呢是比较梗，就是它硬，但它茴香的口味比较重，它层次化会分开，颜色也会分开。 嗯， 就是但是你看你有的人喜欢原味吃，因为那鸡肉本身我们拿葱姜啊给点盐，已经腌有底味了嘛。那有的人口重的话，我们就比如说我自己家里简单的话。这做三合油，完了蘸着吃也可以。 嗯， 根据个人不同口味，完了有人喜欢吃辣的，你搁点辣油也可以。 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不错， 对吧？你要家里早餐的时候，你别说底下铺点生菜，加点鸡腿肉，这个也可以算一个营养早餐了呗。 对对对对对，哎，这不错，而且反正你也是做嘛，对吧？你就都包点呗，包点香肠，包点那个蛋黄，蛋黄， 就各种不同风格的， 好吃。 对，但是就是我觉得还是要是放蛋黄的话，我建议大家的还是什么用生的咸鸭蛋黄自己包，不要晚上买那种半成品，因为买那种半成品的话，它这一袋一袋吧，它那种口感没有那种我们用自己生的咸鸭蛋包出来好。 对， 完了后那个，假如说你说咸蛋黄那个用完了，蛋清怎么办？蛋清我们不浪费，我们给炒菜用。 嗯嗯嗯， 知道吗？比如说那个做这些上汤菜啊，沁里头出来的时候拿蛋清往上撒点，也非常好吃。 嗯嗯嗯嗯。嗯嗯是是是，就是在外边有卖那种，就是一真空包装的一个蛋黄一个蛋黄，那蛋黄里边发死， 对 你根本吃不出来那种。 你就说了，就俩没油， 哎，一点那感觉就是粉粉的，特别难吃。 对， 对自己回家煮去，特别好。好，这是凉菜了。 嗯， 热菜稍等会儿，我先进条广告啊。 好， 你考虑一下，好吧。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来吧，接下来是鸡腿啊，鸡腿肉做的热菜啊，来吧。 鸡腿肉做热菜呢，就是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把鸡腿还是前期腌了以后呢，家里最好大家都有那不粘锅，我们把这不粘锅烧热以后，不用放油，直接把鸡腿放在上面去煎成两面金黄，完了放入烤箱烤8分钟，出来以后呢，我们的 是去骨的吗？ 去骨肯定去骨，因为我跟说的大家都是， 而且也不用提前腌制， 不用现成就行了。而且这个出来以后，就是烤完8分钟以后，它熟了以后，它这外头两边是很焦酥脆的，它里头有汁水在里面，是软烂的。那你呢，我们在上头，比如说我们炒一个任何汁儿，就只要你各自己喜欢的汁儿都没有。你像我可能我会配一个宫保汁儿，对吧？它有酸甜，有辣口，对吧？那有的人不喜欢，不管吃这个，他可能喜欢吃现鲜的，那我就做一个豉油汁也没问题，豉油酱往上撒上，或者你直接，比如说你从外头买点那个，就韩餐烧汁，一样吃都特别好吃。这是家里做最简单的，你不用你很多再去配任何辅菜去炒啊什么的，你知道吗？斩成块下酒也行啊，或者什么也行，就看家里有没有这种工具在。别人现在家庭环境好了吗？肯定，你像这煤肯定煤气肯定有吧？对，油灯有，烤箱肯定，家里小型烤箱肯定有，这个都是很方便的。 嗯， 这个很简单。 对， 嗯， 我还没反应过来呢，就说完了。 其实我觉得做食物是这样，不有东西会复杂，它的复杂是在于什么？在它的工艺性跟那个就是它的变化性，还有一个什么，就是厨师对这个菜品的加工理解性中。但是作为家里人来说呢，我们一般做活动啊，做一些就是像广播或电视什么，我们都是给他最简单的东西，而且保证最好口味的东西。这是因为什么？ 它不像酒店或酒楼工具那么全，设备那么多，所以呢，我们用这种简单的方法，省时的方法，对吧？让大家能有一个好的有新鲜的口味就可以了。 嗯， 对对， 特别好。好，来，咱们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先是高山杜鹃跟我解释了一下，说我刚刚说意大利面哈，你不用奶不用蛋，你怎么做意大利面呀？杜鹃说了，说有的意大利面奶酪啊，是他们自己用这个，就是意大利的面的那个奶酪，是他们自己用植物奶，比如说鹰嘴豆奶啊，虎坚果奶，还有椰奶等等，用这个发酵做成的，是吗？ 啊，这个西餐我还真不太懂 哦， 没有，因为我主要是中餐，西餐这东西不是强项。 等我师傅来了， 哎，等刘鑫来了的。 对对对， 啊， 来 ，Ducky 说了，想问一下大厨，猴头菇怎么做呢？那东西我怎么泡出来，怎么做都不太好吃，特费事儿，还没什么成果，求指导。 其实猴头菇对于我们，它是东北一种特产，在山里头，它长得跟猴头似的，而且呢，它的毛比较多。但是呢，我们去用之前就看。现在这个季节就是有两种啊，一个是干的，一个是鲜的。鲜的话可能现在一个季节还没到，过两天就可能会有，它白色的，它的苦味会比较少一点，尤其是干的，第一是它是颜色特别重，而且它苦味会比较大。我们在做这个时候呢，基本有两种啊，一个是炒，一个是煲汤，这是最好能取决于就是做这个食材。 嗯， 煲汤的时候呢，我们把干的发好了以后呢，我们先把它的根去了以后切成块，切成片，顶到切片块，完后呢去洗制，完了拿开水去煮，煮呢是第一层去它的什么，去它的苦涩，煮完以后攥干水分，把它水分攥干，扔进凉水里面，再让它吸收水分。这么着的话，为什么它有饱和感？它就跟海绵体似的。当我干的时候，我会吸收外来的没有味道，但是等饱和的时候，它里头的所有的味道就会，那苦味会含在里面。我再给它挤干，再去弄，那可能反复要弄两三次，完了。到了以后呢，我们会放在汤里面，比如说放鸡汤里面炖汤。那我们的炖汤鸡汤里面，我们比如说我们还可以放点红枣啊，放点这种稍微有带有味道性气体桂圆什么的，它会也会吸收这个，就会把它的苦味会去掉。那这么着你的口感就可能就跟蘑菇菌类的口感会出来。你所说的不好吃是什么，就是因为它的苦，所以给你带来你去不了这个味道，你觉得不好吃。 嗯， 再作为热菜炒的时候呢，那用胡头菇呢，我给大家建议，第一什么，第一要味重的东西能盖住它。首先什么味重，第一酸味， 什么 酸味， 酸味啊， 辣味，这两个就跟我们做比如说那个什么宫保汁鱼香汁似的，明白吗？ 那等会儿咱一会儿再具体说做什么，行吗？我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因为在法庭上我为马瑞克辩护，因为我发现被告根本就不应该是他呀，但是我要为他辩护，我就得把库伊格给宰了啊，我是替你宰的。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记”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圣地，共襄文艺盛典。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专业级全场和高端 SUV 全新 Jeep 大指挥官，以7人 VIP 商务舱为设计理念，搭配纳帕高级真皮材质座椅及全方位人机智能交互系统，惬意享受人生大场面。售价27.98万起，至北京车展 W4 展馆品鉴。10年350万车主，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七乘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周末继续陪着各位，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的京城名厨赵斌。 大家好，主持人好。 就这上节最后没说完那咱接着说， 就是那杏鲍菇。 对， 哎，不是杏鲍菇， 猴头菇。 猴头菇，对对， 我没做乱，说给说乱了。啊，刚刚说完了猴头菇嘛，我们就是刚才说，就是说第一做汤的说完了，现在说这个做热菜的。完后也是前方法也是这样，我们也是给它煮好了以后，攥成那个把水油攥干，洗几遍以后，完了后呢，我们打点粉炸。炸它是为什么？第一是让它外头里头外头要酥一点点，但是猴头菇里头会很紧实，它你吃它口感以后做好了以后吃的话有点跟闭眼是跟肉似的。 哦，炸馍片， 炸什么？ 哦， 炸馍片。完了后呢，外边呢我们别让我配点花生米啊，完了配点辣椒，完了给点什么糖盐酱油炒着，跟那个小的那个酸甜口有点微辣，它就这个苦味你闭眼吃啊，你是一点都尝不出来的。 嗯， 哦， 哎，那在裹面跟它一起炸的时候，那个面里用不用比如放点盐、 不是面，不是面，是生粉，不用。 哦， 就是我对抓着生粉呢，就是什么，第一是让它外头起层胶，那么着的话它到时候最后的时候它吸收味道的时候它好吸收，它就含在这个猴头菇表面上了。 嗯， 让它挂，它可能挂得住，你要是不了直接干炸吧，炸完后那个硬，它到时候它吸的东西吸不进去了。 嗯， 就变成比较那个就是梗了，不好吃了，因为它毛比较多嘛。 哎，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一般我去素菜馆的时候都会点这道菜，就是菇类的，然后就像你说的一样，也是先炸，炸完了之后人家还有一个炒制的过程，里边可能会放点那个孜然啊什么的，吃起来就跟那羊肉串似的，倍儿好吃，倍儿下饭，而且也下酒。 它不是炒出来的，因为这个菜 它是怎么 我们也有是这样。啊，它是什么呀，它是把这个东西也是煮熟，提前腌制，把辣椒孜然粉完了后呢，盐啊什么的腌制，一定让它入味儿，拿竹签穿上以后直接放油炸就可以了，很简单， 等于上面不用裹任何东西， 不用裹任何， 就腌上味儿就完了。 对，腌上味儿就行了。腌上味儿的时候你稍微不是裹啊，我们就稍微里头抓一点淀粉搁在里面抓一下就行了。 哦， 然后有一点点就行了。 哦， 知道吗？就是挂上淀粉是为什么，让它你猴头菇里面它有水分嘛， 嗯， 锁住它的水分，不让它水分外流，那这么着呢，它吃的口感里头就非常好吃。你要是把这个炸特干，而且你切的是，而且你在于什么，还有一个这菇蘑菇你做什么样的菜，你要切什么样的东西。 哦， 别让我炸，那可能我就应该切块，不能切片了，对吧？别让我炒，那我可能切片，我为什么我要让它酥脆的感觉，这是不一样的。 哦，哎，这个特别好吃，尤其切那种块稍微厚一点的，你咬出来里边呢还有真的有那蘑菇的汁水，特别香。我就那个是我唯一一个还觉得挺好吃的。哦，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桂花小西红柿， 又来了， 那俩我觉得特别棒。 因为这个是我给你的那个做第一个菜，所以你要好好记住。 后来就没再教我了。 啊，真的？ 对，让他徒弟教的我，不过徒弟也很厉害，就教的我应该就是咱们我他可能不记得了，因为我记得挺清楚的。因为那时候第一次进到一个中餐的餐厅的 后厨， 第一次进入到，进去了之后我一看那架势我就疯了，然后说你上手吧，我说这我可能不行。然后就看人家帮我就教我炒，其中可能炒的好像不是杏鲍菇，应该就是杏鲍菇，怎么弄了一下那杏鲍菇，叫油焖杏鲍菇还是叫酱爆杏鲍菇啊，类似于这种的。 那蘑菇很多种，蘑菇很多种处理方法，每个蘑菇跟每个蘑菇处理方法都是不一样，有的蘑菇可以炸，有的蘑菇都不能炸。 哦， 知道吗？它还是根据它本身的习性，因为我们做任何菜尤其是素菜啊，我们可能会分三类，第一是青菜类，第二是那个豆制品， 比如说豆类东西，含有大豆蛋白的东西，或者黄豆类东西。第三个就是菌类，那可能一层的灰的基层，它的本身的成本就会更高，它营养价值也会更高。 嗯， 就是我们再从它里头去选择什么样的食材，什么样的它什么样的特性，那我们做什么需要什么样的加工，做出什么样的口味来，它都是一环套一环的。 嗯， 并不是说你来一个啊，我给你煮过，对吧？什么东西我给烧过，什么东西给炒过，它不一样，那它出来味道肯定是不一样的。 嗯，好，那刚刚既然说完了这个猴头菇了，我说了半天杏鲍菇了，你给我做一杏鲍菇吃呗，需要热的。 那杏鲍菇的东西太多了，热的你可以做切成丝，对吧？我们像 不要刀工太费劲的， 那就切成块儿。 哎，可以可以可以， 切成块儿我们干嘛烧？ 哦， 但是杏鲍菇烧之前也需要油炸。 啊、哦，也需要过一 下。对，这个 生粉吗？ 不炸不生粉，就直接炸。为什么？炸完以后它会很香。那它香完了以后，你再放进汤烧的时候，它那个香的味道会出来。 嗯， 完了后呢，会融入汤里头。你再拿这个汤，完了煮好了以后，收好了这个汁儿的时候，再以后它就会裹在这杏鲍菇表面上。那你吃起来口感就是不一样了。 哎，那我家里边弄一锅油，有点费油，我能煸一下，或者是？ 不行，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试过啊，就是它费油是什么？我们因为习惯家里，其实它你看着用油多， 嗯， 但是用完我跟盛在旁边，我明天还会用，后天还会用， 嗯， 你缺少这个油的质量时，它一定是温度它升不上来，它的外头那种定不了型，它颜色上不去，它焦劲那个蘑菇香出不来，慢慢，但是你要炸时间长了，它会从里头锁水的，那里面就变成空的了， 明白？ 那你就没法吃了， 明白了。好嘞，那炸完之后呢？ 咱说烧就行了嘛，根据你口味，做辣的、做咸的、做甜的都没问题。 哦， 就每个就是，尤其是很简单，就是蘑菇，你拿这个蘑菇做完了以后，你一定要吃出这个蘑菇的香味在里面，这个是你要最要的。 嗯， 因为我们做菌类的话，基本上菌类100%，你看松茸也好，任何东西贵的东西也好， 嗯， 它60%到70%或者有70%全是水分，它的剩下的营养值全在水分里面。你要是不锁住这个水分的话，那营养值全跑光，那吃着就没有意义了。 明白， 其实跟吃海绵体是一样的。 明白了，就是留着这水分是最重要的。 对，因为你看我们做菜嘛，有人说，哎，师傅您炒这个蘑菇那么好吃，其实不管是咱不说那个不是说鲜的啊，咱就说冰鲜的，你炒着脆的，那有人炒着为什么他炒着就跟脚那个老太脚丫子又梗巴，里头又没水分，还有干了吧唧的，这是什么？这是厨师对于菜的理解跟他运用手法不一样，那你做出的东西就是不一样的。 嗯， 哎，那我问一个旁的，当然我不知道咱家中餐后边怎么分的，因为很多的后厨我都去参观过，然后有的是那样，就比如说凉菜专门一个，然后什么素菜啊，什么热菜，或者它都是分开的，像咱们那儿也是类似这样的， 也是一模一样。这个是你们要我们要想干餐厅的话，这个是药监局必须的。凉菜就第一是必须成立独立的一个房间，而且它还要必须有二次更衣室，就是你从小门第一个门进去以后是洗手穿衣服，再进一个门是保证，因为它要保持你的卫生，而且里面还有什么灭蝇灯啊，或者那杀菌灯什么都会在里面。 对。对， 这一点都不一样，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不管你干荤菜好素菜好，所有它的规矩都是一样的，它不会说因为你干这素食而会给你改变。 哎，那再问一旁的，因为现在去一些餐馆吃饭，服务员在给你点餐的时候，当然人很贴心啊，人都会问先生，那个你有什么忌口吗？比如小胖说，那个 我不吃素， 少盐少辣，比如这么说了。嗯，真的在给厨师做的时候，他就能知道吗？哎，这位小胖先生他要求少盐少辣。 我们厨房会知道为什么？因为现在好像都能用点菜宝的形式。那因为客人的要求，但是我不知道是小胖吃，我只知道他，比如说做4号台、5号台，我是这个台号的先生或台号这个客人来吃，那他会服务员就会注明免葱姜也好，免蒜也好，免辣也好，免糖也好，免味精也好，都会显示。那厨师做的时候就会按照他客人要求，知道吗？我比如说我不放糖，那就不放糖，因为有人糖尿病嘛，他吃不了糖，或者有些人吃味精的过敏，他就不吃这东西。或者，而且我们由于做素菜的时候，尤其是在我们做宴会菜单的时候，就是那种客人请客，别人做那种很高端那种，所以我们都要问客人什么，一个他一个习惯，有什么不吃，尤其是老外，因为他有的坚果不吃啊，蘑菇不吃啊， 过敏， 对吧？他过敏，所以就是每个客人他有过敏源，我们要问清这个，那你所配的菜单才能达到客人满意。 嗯， 但是你不问人，这就是什么，属于一种餐饮细节在里面。 嗯， 其实有些客人说你们素食的水平啊条件都应该高，但是呢，我们作为这确实是因为我现在嘛。 员工不好找，我们在培养，但有的不能说我们是百分之百的，但是我们会向百分之百去努力，去做好这个每份工作。 嗯，特别不容易，有的可能会提出一些无理的要求，比如说像少放葱、少放姜什么的都还靠谱哈。比如说遇到我了，我去那个赵斌那儿，我去吃饭去啊，我说来土豆烧牛肉啊，不要土豆，来个这个蒜苔炒肉丝啊，不要蒜苔，你这能给我做吗？ 没问题，只要你能吃，那人家说吃吧，宫保鸡丁，人家说我不要辣，那你宫保鸡丁没辣怎么吃啊？ 就剩酸了。 对啊，你该做你还得给人做，那可只是我跟您说，我是按照您的要求，不管说您为了好不好，是我按照您要求给您做了。那我们说心让客人满意，但是有时候确实是因为现在人的素质也好，或者也好，会有些东西会让厨师不理解，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厨师嘛是给老板挣钱的，老板挣了钱才给厨师发工资呢，要不这个是一个循环体系，是没有办法的。 哎呀，好。道生辛苦， 对，所以不是，所以说有些时候也希望大家在去餐厅时也多理解厨师跟服务员，其实我都是不容易的， 对对对， 你知道，但是我们尽量。 好了好了，苦水就吐到这儿了，真是的，还吐气没完了。刚刚斌子一直在咳嗽，啊，一直在咳嗽，说有咽炎，可能也是因为天气的，也是因为劳累的问题。嗯、你听我们中间那广告啊。啊，同仁堂，斌子的每次咳嗽都揪着我的心。 他的量得大，人那是给孩子喝的。 有，我想问一下，有试验品。 哎，说到蘑菇，杜鹃醉鱼正好也，你刚刚也提了一嘴，就是松茸。他说了，松茸不和鸡汤一起炖，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吃到它的鲜味呢？谢谢您。 其实最原始的方法就是什么？就是跟锅里煎。 哎，是， 对吧？ 是， 你用橄榄油也好，你用素也好，什么也好，你一点点，或者你用鸡油都没问题。煎完它，吃它的香味是非常好吃的、 哎。为什么要用这些油呢？ 哪个？ 就是你刚刚说的橄榄油啊什么的。 它不一样，它出现的口味跟味道是不一样，因人而异。 嗯、 那你看云南他们还有那种用什么苏茶油，我要可能我不知道记得对不对啊？ 嗯、 就是拿出来搁一炭锅那个炭盆上，完了一烧一刷就吃了。 嗯嗯， 而且好松茸，你其实刚地挖出来，它还可以生吃。 是是、哦， 对对对 对， 对吧？就是我刚刚在上一阶段也说了，其实烹饪来说不会。尽量什么的，就是像这种新鲜食材，没必要又烧又煮又炖，东西全没了。越好食材做法越简单，哪怕说你搁盆清水稍微蒸一下， 嗯、 给点盐、 嗯， 它的鲜味能出来。那为什么会合作肉甜？鲜甜鲜甜，有鲜才能有甜呢。 嗯， 没有鲜就没有甜味。我们的甜味是在于是它自然之中食品中带出来，并不是我加糖加出来的。 嗯，哎，但是像这种菇类啊。它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好多人都说你这个菇类一定要把它烧透了、烧熟了，否则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些毒素在里边，会有遗漏，怎么样怎么样的。像松茸这种的，你比如说我就煎啊，最新鲜的我就用煎，那大概片儿多厚合适呢？煎到什么样的程度就合适了呢？ 松茸片这样，我们要生吃的话，我们可能在1.5公分左右，1.5公分的那片就够了、 啊，那挺厚的哈、啊。 对对对。要其实要煎的话，也差不多1.5到2公分就差不多了。 嗯， 它煎一面的时候，它会卷起来。为什么？它手是往上走， 对， 它是。但你翻过来后，它马上又塌下去了。为什么？那边水分走了，它就平了。 来吧，那我们先帮助一位朋友巴雷特，他说：“哎，能不能让专家给我找一家做素菜好吃的馆子？因为老人过生日，而且老人呢对这个素菜的要求还有点高。” 想吃什么口味和环境，大概人均多少钱，在什么方位，比如说南三环、北四环、 但是我能从他这里头感觉出三个含义啊。第一个就一定是要吃素菜的，第二个呢，老人过生日，也就是说以老人为主，那老人为主的话，我觉得人均你说50，这不可能，所以我觉得150到200人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你就只要是你觉得环境还不错，还挺好吃的，你就可以说。 嗯，那环境不错的话呢，首先 金兆尹就不要再说了啊。 我不，我可以还说还是莲花空间好吃。 来，咱们说三家吧，说三家你觉得还不错的。 莲花空间肯定排第一位，夜菩提排第二位，夜菩提反正它有几家在里面。 嗯， 第三位的话就是。西式的素食，那就是林舍。 林舍， 对，林舍的话，我要建议的话，你可以就是有种感觉啊，因为我们莲花空间是纯中式的， 嗯， 那林舍呢是中西合在一起的，它人均是差不多的， 他那个是那个林舍是在长城饭店后身， 嗯， 他这个店呢也是原来我们帮他去做的，你知道吗？ 那这三家的大概人均多少钱？150到200？ 金融疗养空间跟林舍应该是差不多的，但是夜菩提可能会高一点，可能大概在300左右，200多，200左右，300。你可以看一下他的大众点评， 嗯， 可以查一下，我记得好像是啊， 好好好， 因为我就去过两次，但是都是朋友请客啊，所以因为我没那什么没花钱，所以我但是我觉得按我的吃完的价钱来说，我觉得是差不多的。 好好好， 哎，老人过生日可能得有个大包间，这仨都有吗？ 三个都有，三个都有。 嗯， 哦，莲花空间也有， 莲花空间有，莲花空间只有一个，它是能看见三环整个这个什么马路的。 好好， 哎，那如果需要订的话，我直接找你订就行了，是吗？ 啊，可以啊，没，或者你直接打电话也行，因为现在好多订餐电话不是有的是吗？ 对， 谁说的？ 以赵斌的名义打电话，你加小心，人那边没有这个人。 他们那儿就一个包间，可不好定了。 是， 真的。 主要是因为那个位置在哥，而且在于什么，就是地儿小，他只能冲来这个。 嗯，是， 好吧， 是 啊。有任何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我们的听众真的是太可爱了啊，特别可爱，不仅关心我们，还关心我们每一位嘉宾。 Ducky 说了，我想问一问大师的咽炎症状是哪一种呢？这个季节有可能是过敏性咽炎，如果一咳起来就特别的厉害，但是一会儿又没事了，冷不丁的又咳起来的话，那推荐你去协和看一下变态反应科，开一下抗过敏的药，应该能好得快一些。人家说真的啊， 哎，人家没 说真的啊。 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对，然后因为他之前就去好几个医院开了一些像什么清咽冲剂啊，一直都不管用，但是到了协和开了这种抗过敏的糖浆，两天就好了。真的， 好的好的，我多谢您，我这两天抽时间就去。 哎，记住变态反应科啊。这个黄奇龙说了，问一下大师，素狮子头怎么做呢？哎，你们那儿有这菜吗？ 有 啊， 有。 怎么做呀？ 豆腐， 哦， 就是拿 豆腐。嗯， 其实， 哎，不是说要做成狮子头，除了豆腐以外，还得拿那个馒头的渣子什么一块裹，然后 啊，对，有豆腐馒头是什么？我们有馒头的话，那时候蛮便宜嘛。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用面包。 哦，对， 没有啊，完它不一样，它但里头还有什么？还有那个马蹄是必须有的，香菇是必须有的，完了还有什么蛋清？ 来，那咱详细教一下这个需要准备的食材是 豆腐、马蹄， 分南北吗？ 北豆腐就行了。 好。 其实最好的话不南豆腐有点太嫩，完了后呢北豆腐就可以了。完了后北豆腐它干了以后它会吸收很多东西嘛。北豆腐一块鸡蛋，完了马蹄，香菇，完了还有那个蛋鸡那个什么生粉，基本这几样就可以了。我们把这个豆腐呢给它攥碎，不用挤水分，加入蛋清，完了后马蹄拍碎放进去，香菇最好是干香菇啊，干香菇我们去给它蒸熟，洗干净以后蒸熟到切成粒放进去以后，完了一起打完了以后挤成丸子，就是大小的丸子，看你喜欢吃什么样的，别人小点行大点行，下锅炸完了以后呢，给它外头炸成定型，炸成金黄色，我们捞出来以后呢，我们用什么，用汤，别让我自己用料水，别让放点葱姜，那个这点主要有一个东西是大料，煸大料以后放这些东西煮上的汤，它有一种肉香味，我们完了放入各种盐，什么盐啊、糖啊、酱油啊，完了后调一汁以后，把这个放在锅里头，不放在一个盆里头去上火去蒸，别煮，一煮就散了，去蒸， 蒸啊蒸大概因为豆腐嘛很大概我接蒸半小时大概就差不多了完了泡着走的时候呢就蒸透它完了用它的原汤调好味打一芡就可以这是素的狮子头你的软嫩度是决定于是什么那决定第一是你的豆腐决定第二是什么是加蛋清多少蛋清要是多的话它比较去死因为蛋清有属于凝合剂作用它少的话它比较松散一点点而且呢还有一个你看看里头就是你的用的是馒头碎或者是面包碎多少它也会有一定比例因为馒头是吸水的它的东西它要是稍微多点它的软绵程度也会增大 嗯怎么样明白了吧小胖 不错不错听着就一般 嗯 你这吃着也一般你放心吧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你懂我意思吧因为没肉 你想狮子头上没肉啊真是觉得是 吧其实吃这东西啊我觉得是一种境界因为你知道吃素有多少种人嘛其实吃素人群也它也是不一样的、 嗯、 有的人是为了健康而去吃素比如说减肥、 嗯、 对吧、 嗯、 有的人呢是为他的理念去吃素那有的人是为什么是为了比如说时尚那个潮流他去吃素、 嗯、 时髦他每人吃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他的心理状态跟他的那个在吃素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哎也是这个得慢慢慢慢来我觉得对于一种食物啊它就像是一种喜好一样、 嗯、 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呢有的人说我都吃我什么都吃我什么都爱吃特别羡慕这样的人我也是这样的人啊、 嗯、但是你不像 谁说的 你真不像 我肉从来不挑素我也不挑。真的原来我是不吃那些味儿特别大的素菜比如说什么芝麻菜蚂蚁菜啊那些菜都不吃包括像苦瓜我吃的也很少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慢慢的学会去欣赏它的那种独特的味道 对对对 虽然吃的少但是现在也是因为身体吃肉也不行了也得有点素垫面啊但是我就觉得像这种大丸子你还是得拿肉而且一定是肥的稍微多点做起来才香 你想狮子楼做那 啊 好吃 啊是啊是啊 对因为你像做这种丸子肯定啊比如说我们做扬州狮子头有两种嘛一种红烧的一种白汤的白汤一定要软绵不能上劲儿就是让吃到嘴里一抿就化掉了、 哦、 红汤炸的那种东西一定让它有弹性弹感在里面那比如说不管说你说什么 Q 感觉我也不知道这 Q 到底什么样、 嗯、 反正就是弹牙 可爱呗 对那个时候是因为是它的胶原蛋白体来发挥的这个味道是在厨师去打这个馅儿时的功夫、 哦、 知道吧才能出现这种东西所以它是两个不同的口味的东西虽然都是丸子 这是不是就是汤菜和这个比如说红烧的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还是就是我其实是把这个带汤的狮子头就当成是一种汤了所以您在吃的时候也感觉像是吸溜就能进去 其实狮子头在每个地方它不一样含义不一样有的是放在汤菜里面有的是放在热菜里面有的是放在半汤菜里面 说狮子头说不完了先进广告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三也是剧 也好你先去我回来以后到庐山平公爹找你 多谢父子 林光看我舞剑为我们壮行色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季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圣地共襄文艺盛典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专业级全场合高端 SUV 全新 Jeep 大指挥官以7人 VIP 商务舱为设计理念搭配拉帕高级真皮材质座椅及全方位人机智能交互系统惬意享受人生大场面

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18:33，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的今天的嘉宾京城名厨赵斌。 大家好，主持人好。荤素都可做。 对对对对对，今天因为聊素的，这是我私心，真的是聊素的吧，我觉得兴趣不大啊，所以呢，因为最关键是这个赵斌师傅呢，他的肉做的特别的好。 是 啊，你这个你不说都亏了，是不是？ 不能说肉，荤菜。 哎，荤菜做的特别的好，特别的香，你就不说两句是吧，差点意思。 对 啊， 当然提到赵师傅，我也得提到我们节目组的熊师傅。 哦， 哎，熊师傅。 熊师傅做什么好？ 哎，多才多艺 哟。 在明天吧， 明天 明天上午， 哎，明天 对吧？ 是的， 在明天上午的时候，我们电台的众多位好朋友 是， 也是我们的主持人啊。 对， 明天上午会在国图有一次专门针对大家的演出。 哎， 就我们刚刚了解，因为我们都会捧场，都会买票去，还有很少量的票可以给大家。 对。最关键的这一场演出您可以带着孩子去， 特别好。 对，它是一个亲子演出，旁边呢有国家交响乐团的四重奏的著名的演奏家在旁边现场演奏，而我们的这些主持人们除了有熊丽，有盛博， 对， 有郭伟，佳佳， 朱红 晋桥，还有是一位少儿节目主持人 BTV 的， 对对对啊，都会在现场朗诵一些非常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 对， 这个熊丽呢，大家经常看他就是大大咧咧的，没看他正经过，这一次特别正经的。 我以为刚才说差点就不正经了。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很正经的。 特别正经的，在这个现场将会朗诵的作品是《猜猜我有多爱你》， 都是对孩子的哟。 哎，都是对孩子的，所以呢，这个大家哎，明天因为下雨嘛。如果您不出去玩了，或者您改变一下行程，可以到这个地方啊。具体在哪儿呢？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来看看这场演出。 对， 国图艺术中心在地理位置在哪儿啊？ 国图你不知道？ 这你都不知道啊？国图啊， 华为桥。 对呀、啊， 是吗？ 对呀、啊。 哦，几点啊？ 明天上午应该是大概10点左右吧。 对， 应该是。 嗯， 因为我可以透露一个小细节啊， 啊， 就比如说熊丽他读的这个《猜猜我有多爱你》，然后我们其他有两位主持人 啊， 当然其他的都很年轻啊，可能还没孩子，但是呢，比如说其中有一个新闻广播的主播，他也是新闻广播，专门是一个是早间节目的主持人， 嗯， 还有一个呢是傍晚，就是现在的时候正在新闻广播做直播的主持人，很优秀很优秀、 嗯、 他带着他自己的姑娘女儿， 哦， 俩人在台上一起对说，孩子这都是头一次跟父亲一起上台，不错。然后另外你比如说一路畅通的著名主持人佳佳， 嗯， 他也会带着他的姑娘、嗯、然后在台上一起朗诵一首诗， 是， 然后边上四重奏， 对， 哎，就想想都让你觉得非常美。 那门票是从哪儿买？从当 门票，你把钱直接转给我， 不、哎、 我负责给你发票。 哎，他容易抬价啊，应该是在大麦呀、啊、等等，就这样的票务的网上直接 买。是的，是的，是的， 很便宜的，不贵， 是吧？ 对对对。 行，那一会儿我一看，你给我一链接地址啊。 好好好，没问题。 嗯、好，说完这事儿，接下来还有一事儿，也是。代表了我们广播电台的未来啊，因为有很多的一些新的，我们可能未来的新同事将会通过这个节目或者说这个比赛即将站在我们的身边，通过话筒为大家传达啊生活中的美好啊。这个是比赛是什么呢？就是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的大赛的初赛，在上周末已经开赛了，有200余名的华语广播主持人啊 才走进这个这个落地的赛场吧，啊，比拼才艺与专业的技能。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一直关注这个主播新势力的比赛。同时呢，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一下大赛的活动详情。而且要特别感谢北京舒理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 在此我们也要感谢众多的听众朋友，特别是板砖，名字起得非常好 啊！ 他说国图是在白石桥， 对呀、 华威桥那个是首图， 哎，对呀， 特别好 啊！ 那我刚刚说错了，因为我这图书馆很少去，真的没时间去，所以那个分不清楚哪是国图哪是首图。 不，没关系，这次你就知道了。哎，真的，我头一次去国图的时候，震撼。 哦，怎么了？ 特别好。真的特别好，有机会可以去。我国图和首图都有结束证 哦， 而且不贵哦。 哦，我是在那边演出，我没有在那边看过书。 哎，应该去看看，真的就是特别是国图，感觉完全不一样。 哦， 特别好，就一进去你自然不自然的就啊，这我干嘛去？ 哎呦， 这种感觉鸦雀无声，全是翻书的事儿。 哦， 感觉特别好。 好吧啊，说完了这些，我们也来说一说，刚我们就到图书馆啊，是一种清新静心。今天其实我们聊的主题也是素菜，我觉得可以算作是清清肠胃，换换口。或者有的人呢，他的因为其他的一些问题，他们可能就我就单吃素了。而且呢，原来我还专门问过，我跟一个营养专家我还探讨过，他是那个国家柔道队的体能教练，我就问他，我说哎。那个如果一个人他只吃素，就是像蛋奶都不吃啊，肉肯定也不吃了，他能够非常健康，或者比如说我要从事一些体育运动，他能坚持下来吗？ 对，或者说他营养跟得上吗？ 对，我就这么问的。然后他跟我说的是，如果是专业的运动员可能差点意思，因为体能肯定跟不上，比如说就柔道摔跤，他们吃了很多，尤其是肉要大量的摄取蛋白质。但是如果普通人的话，只吃素是问题不大的， 没错。但是呢，这个是这样，因为我人呢有一就吃素呢，它有一个过程在里面。假如要是说你从小开始就是父母都吃素，培养你吃素，那你的本身的变化是没有什么，就可以很好的去吸收这东西。 嗯。 但是，一旦你是从荤的去改变这个素食，改成吃素，那它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你的吸收量是不一样，那你人生里头的白细胞啊、红细胞、它造血细胞什么，它都会产生一种变化。 嗯， 就是你看你能不能扛得住。因为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的父亲就是原来是吃荤，后来吃素，吃素就去医院了。为什么？人说你的就是消耗体能啊，就体能只是消耗太低了，说你必须得吃点荤来补充你的东西。他这就是说，他人因为岁数大了嘛，他人体的功能也跟不上，就他吸收什么都跟不上。 对， 其实吃素里头呢，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做的蔬食也好，我们不强调一下，我们只是什么，我们不是说真正的斋食，这刚才我们说的是寺院食物，它是对一种心灵的净化，它是对有一种那种那个，比如说是佛教一种崇拜，按照它去吃素。但是我们做的蔬食只是想什么，走健康路线，让大家吃好，让大家有一种清新淡雅，有一种打开肠胃的那种感觉，并不会说让它跟我们的一些那个就是信仰什么混在一起，因为它这两种方法是不一样的。 是的，是的， 那你吃的想法也是不一样的。 对， 是的，是的。来，我们先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这是汪京大熊猫问了，说想问一下大厨啊，牛肝菌怎么做呢？我这是干的，需要水发。 是这样，牛肝菌呢，它是有分三种液体形态在里面。第一种是鲜牛肝菌，那这个完了后呢，它呢会分为种类也不一样，比如说是白葱、黄葱，完了见手青，它的种类是这样的。完了后，尤其是最重要的是它见手青，它是我们麻这个牛肝菌是切完片以后直接就变灰变黑，它为什么见到天就变颜色，叫见手发青嘛。 嗯， 但它这里的是什么，是会略微有一点点毒素在里面。 哦， 但不会说你大量吃的话肯定不死不了人，但是可能有最多感觉什么中毒什么，就是眼状发晕成蜘蛛网，就你看着就跟那个蜘蛛网形状似的。 哦， 就 这 见着青，对， 花了呗。 对对对，这种鲜的牛肝菌呢是什么，在云南草他们要什么炒蘑菇要配什么，配蒜。 哦， 碎蒜片，第一是蒜片什么借味，第二来说什么呀，就是只要蒜变颜色，这个蘑菇肯定是有毒的。 哦， 是这么一个区分， 是试毒的。 对对对对，所以说 但是这个牛肝菌呢，这种我说的介绍性牛肝菌，有一种本身有一种非常非常什么呀，好的一种气味跟香气在里面，这是我个人最喜欢吃的，它的口感跟它的香这鲜味儿，只要你在炒的时候时间够长，或者是前期加工啊，它是没有问题的， 嗯， 而且吃的那个鲜美的感觉是非常好的，要炒，火要一定要大，那个油温一定要高。叫爆炒，而且呢片儿一定要薄，让它在高温之中来加热，它的散发的那种工作会氧化上会更快一点点，而且你吃的香味会保留。假如你就要做汤，什么都不用放，就是清水，把它切成片，清水煮，长时间去煮，没有啊？完了后出来后给一点点盐，就什么都不用放了。 嚯！ 讲究的人，我要这是吃素的，讲究的人会拿鸡汤去做，那它鲜美程度会更好更高。而且就是说白了，为什么我们说是放也不要放味精，它本身的鲜美程度跟甜味已经让您达到了一种什么，就是吃完以后过目不忘的感觉。这对我来说，因为我第一次吃就是这么吃，吃完以后它的鲜甜鲜美让我惊讶了，你知道，而且叫到一定鲜的季节，我会就买鲜的自己去熬汤，所以它颜色有点发灰，但是你闭眼吃的那种醇厚的那种感觉，而且它里头有一点点什么，有一点点稍微浑厚，我们说浑厚是因为它里头那胶原蛋白或者这些东西多，它吃到嘴里它不像是清水而寡，它里头有一种果的那种感觉是非常完美的。 哇，这个是什么季节有啊？ 六月底以后，完了后一直到九月底都会有，就是它随着它因为刚出来的时候它价格贵，但中间风产那个生长期就很大了嘛，它就会便宜，但越来越少它也会贵，就是它走一个路线的问题。 北京市场上能买到吗？ 北京市场能买到，但是北京市场买的话，一般的话你可能你要去一些高档市场，比如说像三元里市场这种比较高档的一些，对吧？你要低档的小饭馆肯定会很受用。 叫什么 啊？ 叫 牛肝菌，它叫剑手青，剑是 手青， 剑在剑的剑，手是这个手掌的手，青是青天的青， 嗯， 你知道吗？ 嗯， 就是这个蘑菇，大概反正我是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 哦， 完了，干的蘑菇，就刚才你说的朋友，咱说干的蘑菇，干的蘑菇是什么？一般用来什么？用来煲汤比较好，因为它晒完了以后，它比氨基酸比较多，完了后它煮完汤以后，它浓香光能浓气比较好。那冻的牛肝菌是为什么？就是冰鲜的，我们叫冰鲜的，它也适合做汤，它也适合炒菜，只是在于你看你的处理方法是怎么样。会不会处理？处理的好，它是脆的；处理不好，它就是绵的、软的、面的，就跟你炖出来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嗯，还有一种呢，你说冰鲜的？ 对啊，刚这说的就是冰鲜的， 啊、这是冰鲜。 对，刚鲜的，咱们说是炖汤吗？ 啊， 对吧？那个切成薄片爆炒。 嗯， 干的也是炖汤，干的是炖汤时间是最好的，你知道吗？因为它果酸钠比较多，可能它比较香。冰鲜的就又适合炒。又适合那个什么 煲 那个煲汤、 哦， 但是它的价格会比鲜的略微便宜点。 好的， 好好好，这样吧，就是最后让大厨再教咱们一个仿荤菜。 好， 好吧， 好， 因为在素食里头，这个也应该算一个重量的菜呗。 对，仿荤是这样啊，仿荤的话呢，我们会分为什么？第一是形似，第二是味似。就是两种形式呢，可能会需要比较高超的一些东西，还有一些辅助工具嘛，我就不给大家做。比如说像海参什么，没什么意义，因为那用紫菜、用活物还弄成定成模型，太麻烦了。我最给大家做讲究一点，就是我跟讲究叫素的蟹粉豆，那个 素 蟹粉， 蟹粉豆腐 不是素蟹粉， 蟹粉 对， 好， 没有豆腐， 没有豆腐。 嗯，那行，稍等会儿我进一条广告，好吗？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特别惊喜，特别意外，接下来我们要做蟹粉了，而且是用素的。 特别惊喜，特别意外，因为是没有豆腐的。 对， 对，那个首先第一点呢，我们呢去用两种食材，第一个是用什么？用胡萝卜， 嗯， 第二是用土豆，这两个食材。胡萝卜呢，我们跟土豆洗干净，去了皮，蒸熟它。蒸熟它以后呢，第一个呢，胡萝卜像什么呀？胡萝卜它像那种蟹黄里头那个黄，红色的。那个土豆呢是像蟹肉， 这个里头呢，我们把这个胡萝卜跟那个蟹黄啊搅碎，就是那个土豆搅碎的，但是不能太碎。你拿出一半的蟹黄，那不是拿出一半土豆，给它碾成特别碎，一半去抓碎它，完了两个混在一起，因为它有颗粒感，有那种肉的感觉。 嗯， 那个胡萝卜也是一样的。最后把这种把这个东西的比例呢，按照是1/2、1/3，就是黄少点，土豆多点。 嗯， 这个比例给混合在一起，里头放什么？第一个要放香菇。干香菇是最好的，水发干香菇是最好的。它切成一定要切成薄，切成细丝，扔在里面，它有点像那个蟹腿。 哦， 去完以后，白壳它有灰色的颜色在里面。 哦， 第二呢是什么呀？放姜末，完了是糖、盐、醋，还有鸡蛋。鸡蛋呢， 哦， 就是把鸡蛋就这些东西搅和一起，因为那个醋呢跟那个姜呢混合起来，就是蟹本身蘸着的颜色， 对 吧？ 对， 我们把这完了放在油锅里头拌好以后，直接放在锅里给点油速炒，就炒热它，煸炒以后它本身蛋黄就定型了，就是熟了嘛，它就粘合作用，完出来它就像正好就是你闭眼吃那种姜的味道、醋的味道，搁到嘴里还有一种甜的味道，它就是跟蟹粉的味道是差不多的，但是80%到相似，不能说完全相似，就是你就会找这种感觉。其实做这个还有一种方法是什么？第一是拿鸭蛋黄， 嗯， 拿腐竹，拿那个什么，拿那个这个香菇也可以做，但是就各种方法不一样，每个人就门派不一样嘛，都是肉练武功，华人派也行，昆仑派它不一样，那我做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 哦， 但是这个东西绝感的就是我们就是什么醋跟姜完了好串出那种味道来，体现出它这个蟹的味道。 明白了。 哎，这个不难， 是吧？ 对呀，啊，这个还好。 而且没想到是用胡萝卜和这个土豆最后做出来蟹粉的感觉，我的天！ 嗯，可以，大家有时间要是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店里尝尝。完了， 啊，你们店也有啊？ 对，好吃不好吃，完了后你们再自己做也行。 哦， 其实它别的成本低，而且适合老人孩子吃也可以，都没问题的。 好嘞， 对， 嗯，今天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正好也是问菇的，道明说了，云南的大红菇怎么做呢？ 红菇的话，一般情况下呢，我们都是烧着吃，比如说炖点鸡啊，或者说炖排骨啊，这些东西它烧着吃它比较软烂一点，好吃。 嗯， 是吧？就是要是说炒的话也可以，但是因人而异，就看，因为我红菇它煮出来就是口感呢，比如说怎么说呢，就是有点按我个人感觉啊，就是它外头比较滑滑的，而且肉头特别厚，就是那种完了在嚼的时候还有点梗劲儿。假如说你要是配着里头含有那个动物那种脂肪、肉汁啊或者什么也好，那你吃的那种香气会更加让你那个味蕾啊有一种冲击感。 嗯，最后这两个说的，我觉得还挺有感觉的， 是真是。 嗯， 我特别想跟他说。教一个素的水煮鱼呗。 那个其实是这样，水煮鱼呢没有问题，但是素的水煮鱼呢我不爱做，因为我们店里是不做仿荤东西。 哦， 仿荤东西都是大豆蛋白合成，不是不好，但是它毕竟它是从半低的话半成品做的。 对， 因为中间呢它肯定，你像它比如说做素鱼，它肯定会有添加料在里面，但是合法的。 嗯， 但是这种东西再怎么着呢也是属于那种就是机械，我觉得对人身体吸收可能不是特别好， 而且有点单调。 对，我们因为像我自己店里做的就是原始的食材，自然食材，做出自然味道，完了后让它去有合搭配。我们尽量不会做仿荤东西，除了魔芋以外，我们可以用。连魔芋做的，它本身魔芋粉呀、魔芋结呀，或者那些东西我们可以用。虽然像你要大豆蛋白东西，我店里是一概都不卖的。 嗯， 哦，特别好。 对，仿鱼、仿肉、仿肠，我是没有的，因为这才能体现出这厨师的一个，第一个是他的素质，一个是他的味道在里面。再来说呢，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让客人吃得好，吃身体健康，那种东西是有需求，但有需求不是我想开的这个店里的人群所需求的。 嗯，好，自夸到此结束啊，今天的节目也到此结束了啊， 我真没自夸。 好了，今天呢，非常感谢赵斌赵师傅来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啊，谢谢谢谢，让我们知道了素菜有多难做啊，真的是太难了。 对，不是，也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演说的机会。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的节目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17点我们继续直播，明天见。 夜空清澈，寂寞的眼不停止闪烁，别担心他，你看他总不会寂寞，yeah。